近客气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刻红红刀枪。

应恩楼旁一下卡的后清切以为此番要希望多梦乡亲家我就一次逢生得康跑兵奔走有数日为利不平楼头上楼所家的一宿呀就病不发我乃自残要想过牛月不圆，今日难解，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妓女泪》。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刚才呢，您欣赏的是李一兰演唱的李派名剧《张与竹海》。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花淑兰花派演唱的一段唱。花淑兰呢，是一位常驻沈阳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他在东北的影响非常大。其实呢，说他在东北影响大呢，并不确切。 嗯， 在京津两地， 对， 在很多有评剧的地方，他的弟子呢都非常多。不过呢，就是在北京可能略微少了一些。 对， 他的影响呢非常大。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的呢是他演唱的《谢瑶环》中的一段唱。 对，《谢瑶环》也可以说是花派的一个代表作。 同心协力挽回。

你倒会糊涂，也免得爹娘听你出日哭。咱夫妻咋论分别，说不尽的。 做高官，哪知道家中无柴油，儿女们府内无事，身上无忧。